好像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讲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像 雨和情人独钟。刀花不长红，是与非懂也不懂。花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是幻是梦。花心一场春风，是与非一切成功。 Cause there ain't no party like an alcoholic party. Cause there ain't no party like an alcoholic party.

像是一场历练，我们生起火堆唱起歌儿，跳起舞来，趁热气诉说这一世的悲伤。月亮你别再柔情似水，我的朋友你别再多愁善感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，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蔚蓝。 走到今天，很不容易。